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今天呢是6月22号，那么距离第29届金曲奖呢只剩下一天的时间，不知道今年的金曲奖会给各位带来怎么样的惊喜呢？那么就在前不久呢，本届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的热门选手陈奕迅所长推出了2018年的第一首广东话歌曲，名字呢叫做《与我常在》。那么这首歌和以往的作品呢不太一样，一改往日他很深情啊，深情到底的这样的演唱方式，反倒呢多了很多欢快的旋律。那么其实呢，喜欢陈奕迅的朋友可能都会了解，生活当中呢他呢是一个很容易快乐，而且呢很喜欢搞怪的人。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新闻录板块也来跟各位聊的就是陈奕迅呢其实真的很皮。各位曾经有没有做过什么搞怪的事情呢？那欢迎各位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吧。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陈奕迅呢喜欢搞怪，但并不是所有的搞怪呢都是刻意的内容。比如说他唱歌时的表情啊，有时候呢突然变得很有喜感，有的时候呢突然变得很扭曲，总之呢很复杂了，很夸张，是吧？但是呢这真不是故意的，他呢从小就不喜欢去约束自己的行为和表情。那么用咱们现在话来套用说，就是说这个表情管理呢没做到位，相对来说呢他的这个搞怪的这样的细胞还是非常发达的哈。那么他的家庭环境呢也还不错，但是呢陈奕迅笑起来就总是那种哈哈哈很大声的那种状态哈，毫无形象可言。那么最开始呢他老爸就觉得这样太没有礼貌了，是吧？这没有规矩啊，这个不严谨啊，老是批评他。没想到呢陈奕迅不但不改，反倒对他老爸做了一个更加古怪的表情。最后老爸呢无话可说，无可奈何，索性就拉倒不管了，淘汰来自陈奕迅。 相信简单的我爱你，你却老不信。你书里的剧情我不想上演，因为我喜欢喜剧收尾。我试过完美放弃，却很踏实，醒来了梦散了，你我都走散了。情歌的字何必押韵，就算我是 K 歌之王，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

如果生来还能遇见你说浮夸孤独患者，这是我想起陈奕迅想起来的唯二的歌，就是两首歌是吗？因为小的时候呢，陈奕迅家庭条件还不错，他呢在12岁的时候呢就得到了去英国读书的机会，早早的踏入了一个人生活的这样的留学生涯。那么这个年纪的孩子呢都是比较调皮的，对吧？但是呢因为是到了陌生的环境，而且呢这个当时陈奕迅的英文不是太好，很难跟别人这个交流，所以说呢他就收敛了很多，甚至呢是到处认怂了哈。这个他刚刚到英国的时候呢是个冬天，住在学校的第一天呢因为谁都不认识，所以说呢也不敢跟别人接触。那晚上熄灯之后呢他突然想上厕所，哎呀那个是吧，大家都有感触，这个人有三急这是受不了的。但是呢校规规定熄灯之后出宿舍是要受罚的，但是呢他又憋得实在难受，他就开口问室友能不能去厕所。室友回答呢也挺痛快，你别烦我，我好累啊。结果呢陈奕迅真的以为人家就生气了，于是呢他就在宿舍里憋了一夜。我真的好佩服。不过呢这件事情呢也让陈奕迅学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痛苦有的时候是真的可以忍耐的啊，真的是不由得会为他的身体担忧哈。还好现在看起来他还是活蹦乱跳的哈。一起来分享陈奕迅的歌《红玫瑰》。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是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对使用无恙不同，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旋律是与之风。仅有的激动也磨平激动，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是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的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又落空。 红玫瑰来自陈奕迅。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聊陈奕迅的歌。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其实呢按照正常的这个路线去发展的，陈奕迅是可以变得很正经的哈，因为呢自己在国外生活，很想努力学习，并且呢改掉身上那些所谓的长辈看不顺眼那些习惯吧。 但是那一群外国学生的出现呢，让他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有一次呢，他去吃饭，吃着吃着呢，就有一把这个蘸着番茄酱的薯条啪就飞到他身上。他一看呢，周围的一群学长正在玩食物大战，互相扔东西。那时候呢，陈奕迅的英语也不是太好嘛，刚才跟大家说了哈，也不太了解他们的文化，以为是高年级同学看自己跟他们长得不一样，就想要欺负他。然后呢，他就这个二话不说就想跟别人动手，没想到带头那个就站在他面前，摆出一副这个很凶的样子哈，把他吓得不敢动手，也不敢说话。那这时候呢，人家又突然做了一个鬼脸，又把陈奕迅给逗笑了。后来聊天之后呢，才知道人家是无意的，而且呢彼此也道了歉。这个事情呢，对于陈奕迅的影响还是挺大的。他就发现呢，很多问题其实真的不需要去用暴力来解决，都有可以用轻松的方式来化解掉的一个方法。好吧，继续来分享他的歌，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来自陈奕迅。

单靠一张脸呢是很难让别人记住自己的。那还有别的什么方法呢？这个想来想去，他就决定，哎，从服装上着手。刚出道那段时间呢，他每天都穿着一模一样的衬衫，戴个黑色或者是咖啡色的领带，衣服脏了呢，用酒精擦一下，擦干净的继续穿。用酒精擦衣服，这是什么鬼哈？因为他的嗓音条件呢本身很不错，加上他固定不变的装束，哎，果然让外界关注他，为后来的发展呢奠定了基础。其实呢，与其这个用酒精来把衣服擦干净，我觉得如果说你认定了要穿一件衣服的话，我觉得可以一口气买十件嘛，对不对？一起来分享陈奕迅的歌，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日子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完。请分享我此刻难得的坦白，只是无声的交谈，不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 雀斑少女的夏天说，都说电影圈怪才有周星驰，音乐界怪才就必属陈英俊。出道20多年，发行专辑40多张，好像不是陈英俊吧，亲爱的，应该是这个陈英俊吧，打错了哈。他唱过世上最多的情话，总有一句让你忘不了。如果说听周杰伦能带你回到青春记忆，那么听 Eason 心间呢就会多一份恍然大悟后的心酸和苦涩，他的深情都交付给了音乐，还有徐浩莹。广宇也说 Eason 将爱，因为爱情10年背包都爱听，但是呢气息不足，唱不了他的歌。没事了，不是说要唱多好，听着开心，然后哼唱出来快乐就 OK 了。很多人呢认识陈奕迅还是因为歌曲十年，对吧？其实呢，陈奕迅当初呢跟这首歌呢其实缘分并没有那么的重和深。十年呢最初是音乐人陈小霞创作的歌曲，当时呢陈奕迅的制作人听了这歌觉得很好，毫不犹豫的拿过版权哈，让陈奕迅翻唱成了广东话版的明年今日。这首歌呢后来让陈奕迅在香港火了一把。90年代末期呢，香港歌坛开始往下走。后来呢，陈奕迅签到了英皇娱乐公司呢，希望他重新录一个普通话版的十年，以便呢方便进入到内地市场。没想到呢，陈奕迅直接就不干了，因为这歌呢他已经唱了几千遍了，现在重新再唱普通话版，他就觉得有一种买二手货的感觉，而且呢万一真的火了以后，不知道还得再唱多少遍，所以说可见他真的是不喜欢啊。 但是后来呢还是在公司，哎呀，软磨硬泡之下呢，他还是让步，好吧好吧。果然呢，这一唱真的是正式开启了他红遍内地的音乐历程。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温柔，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若爱说真的是好歌会说话，在我眼里什么歌才算是好歌呢？就是让我听到这首歌时可以想起一些人和一些事情。没错啊，就是我们的片花说的一样哈，每个人都有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每个人都有关于这段音乐的一个故事。 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很多人呢见过陈奕迅都觉得他很健谈啊，不管是参加这个采访的事情啊，还是录制节目啊，都有说不完的话。但如果说你真的这么觉得，那可能就是中了他的套路了哈。陈奕迅聊天呢是有套路的，唱片公司的同事们最开始以为他呢啊真的好健谈哈，但是呢有一次有一个写歌的人发现了有点不对劲儿，他呢连着四天遇到陈奕迅，陈奕迅呢连着四天主动跟他打招呼，并且拉着他聊天。后来他才发现陈奕迅每一次聊天的内容呢都是一样的，甚至连话题的顺序都没有变。你看啊，打招呼先聊什么再聊什么，后边三天和第一天说的话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到最后呢，这个同事都能听了上句接下句了，但是呢因为不熟也不好意思打断他，就只能装作啊好新鲜呐，继续这样去跟陈奕迅尬聊。一起来分享一首很搞怪的歌，谢谢侬。 想动，看着荧幕上的脸孔，有个陌生人出现不够一分钟。他拿着一件斗篷，扮演着一条龙。他带着一脸笑容，烟花平凡的梦。到底他的名字，他的生活，普通不普通，没人懂。感谢陌生人陪我偏头痛，漂洋过海带来笑容，

广仔说，我觉得歌迷们是这样，这十年来呢，他们听国语的就是周杰伦，听粤语呢就是陈奕迅，虽然说陈奕迅的国语歌也很多，但是大家评价更高的还是他的粤语歌曲。现在的陈奕迅呢已经身为人父了哈，但是呢生活中呢也并没有因此变得很稳重嘛。回到家呢，面对女儿的时候呢，甚至还要跟她争宠。女儿小的时候呢，他们总是睡在一个房间当中，孩子呢睡在中间，陈奕迅呢就经常把孩子抱起来扔在边上，然后自己挨着自己的老婆，结果呢女儿就很不开心。这时候呢陈奕迅呢就特别开心，因为孩子小嘛，没有力气，拿陈奕迅呢也完全没有办法，是吧？他这么大一块儿，只能在边上干着急。不过呢，每一次陈奕迅闹完之后呢，又会变成暖心的爸爸，把女儿呢抱在怀里一起睡着。今天我们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呢，依然是来自陈奕迅的《与我常在》。 一起看每出戏，在一起叹每口气，在世上同偕到老的放味，每分钟也抱紧你，没有一秒共你别离，还携手看着生与死，坐着我着到分享，日日夜夜也为彼此设想，站着望着到分享，就在梦内发掘这真相。除非你是我，才可与我常在，一个人从镜内发展恩爱。除非你是我，才可昼夜同在，恋不来从厌倦里面偷取恩爱。 与我常在，来自陈奕迅的新歌。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英超，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在今天晚上10点钟，咱们的今晚我们说电影节目里为大家送上的是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的故事，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明天呢是我们的录播节目，后天星期天的中午11点钟继续会是直播状态陪伴各位。那么今天呢也是周末，虽然说天气不是太好，但是希望大家呢，反正不用这个祝福大家，大家应该心情本身就很开心，是吧？因为要周末了，好吧，开心就好。